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风寒夜落梦刀光，萨万哀鸣脚断肠，狗吠狼心震寰宇，国仇家恨问魔王，谁知倭寇黑白袖，我叹中山草木霜，再聚天魂驱魑魅，和平世界莫轻狂。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那么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是为了缅怀南京大屠杀当中的遇难者所作。那么自201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号也被设立为我国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的国家公祭日。1937年12月13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沦陷，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之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那么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位德国友人，就是约翰拉贝先生，他不顾危险，奋不顾身的抗议和尽其所能的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可您知道吗，拉贝先生啊，在到南京之前，他曾经在北京生活过17年，他在北京的足迹也遍布了北京城的城里城外。那么经过1年时间的筹备，北京联合大学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在2018年的9月28号在北京联合大学校图书馆新馆开始试展。那么在国家公祭日的那一天呢，也迎来了很多的观众。可以说呀，拉贝首次到北京110年之后，他终于在北京又安了一个家。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专家，是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的首席专家，也是拉贝日记北京卷我眼中的北京这本作品的主编梁怡教授。欢迎梁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 好啊，您是这个干了我的活啊，把咱们小强老师介绍出来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强老师，也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呢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还是跟大家有这个互动的环节，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依然向大家敞开，我们还是有互动的问题啊，来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小强老师还是先把我们的问题推出，好吧？ 对对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我觉得，我想您只要想一下，应该可以找到答案的。是这样，这个约翰拉贝先生啊，当年在北京生活过17年，足迹遍布了北京很多地方。请问下列地方他哪一个是没去过的？有4个选项：故宫紫禁城，第一个；第二个是天坛；第三个是恭王府；第四个是颐和园。我再重复一遍，是约翰拉贝先生在北京生活了17年，他去过北京很多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他是没去过的，是哪儿？第一，故宫紫禁城；二，天坛；三，恭王府；四，颐和园。 这不像今天的一日游哈，这4个地儿很容易就去了。 他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是吧？ 我觉得梁老师可以给他们讲到。 好啊，那梁老师在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啊，讲他的游记的时候，注意这个别把答案透露出来哈。好啊，那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欢迎各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如果您都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好，那我们就跟梁老师一起来回 顾一下啊，拉贝先生他在北京的这个足迹。那梁老师问您一下吧，首先这个我还真的是孤陋寡闻哈，不知道咱们北京有一个拉贝交流中心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心是怎么成立的，他是平常是做怎样的工作哈、啊、还有这一次的，我们说这一次叫做市展嘛，这个情况您也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吧。 好，这个应该说拉贝是1908年8月18日那一天到的北京。他原来住在苏州胡同，后来呢这个跟着公司又走到了天津，又走到了南京。他这个中国期间一共30年，30年呢最长的时段是北京17年，其中有2年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作为那个战争那一方就被他们都被驱逐出去了，然后他回来了，所以还有6年呢是天津，再有7年是南京。 嗯， 那么我呢是2003年在德国海德堡约翰拉贝的孙子家见到了拉贝的北京日记5本。这个一开始的想法呢，一个是能不能把他这个公诸于世，非常好的丰富的内容，还有呢就想起给他找故居，但是15年了也没有找到这个故居。 哦， 没有找到故居，但是呢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哈，历史人物，对我们国家又是有恩情的这样一个人，或者说我们从源头上挖掘一下他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跟学校建议，我说能不能给他安个新家。这个家呢就设在我们学校吧，正好我们学校图书馆有个新馆啊，虽然房间小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尽了我们一份心啊，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心里边有一个雕塑里边我们给他有3个词儿：亲人、友人、恩人。这个亲人指的就是他，特别强调他和我们北京人有亲情的关系。因为他当时26岁，到56岁期间，从青年人到壮年，我们希望给他从最年轻的时候梳理他在北京的这个生活和这个经历，所以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建议。那去年呢，2017年9月份，我们就跟他开始接触，正式讨论和他这个孙子，他这孙子呢托马斯拉贝是我在海德堡的房东、所以对我们就讨论可不可以建，当时我们想法呢是叫建特藏室，约翰拉贝特藏室。后来他呢就建议说，我们现在有5个约翰拉贝中心在世界上，就是海德堡是总部，说你们就叫北京中心，他就授权我们使用这个一个名字啊，他把这个他的日记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做于展览和研究之用。所以我们呢就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就给他建了这中心。 是不是说这个中心也是在中国是唯一的一个 啊？不，还有南京，他们南京故居也是 啊。 日前呢，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也是来到了北京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当时啊，首席专家梁怡教授啊正在现场为参观的学生来做讲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这些同学是第一批进入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来参观的，这几本呢都是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教授他赠送给我们学校的啊，他还有一些他自己的学术专著，他是德国妇产科学会副主席，就是这位，这个后边大家看拿着书得奖的那个啊，他今年是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这个最大相片那个。这一本呢就是南京日记的这个最早的版本，也就是说大家知道有南京大屠杀是已经是在这个日记的60年之后了，我们才见到了这个中文版啊，才在全世界才知道有拉贝日记。今年是约翰拉贝先生来中国第一站在北京110周年，他的孙子第三代又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而且北方呢一般的来说没有拉贝的这个世纪展，我们这也就弥补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把这个拉贝在中国30年所有的活动主要事迹是变成这个轴，时间轴在底下转转一个圈儿， 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知道他哪一年在中国做了哪些主要的事情。然后托马斯拉贝就是他的孙子呢，给我们授权让我们可以免费观看他这五本日记，北京的日记，我们可以在电子书上看。从这面看上边比较高，我们利用上边的这个灯箱呢，全都是习主席谈拉贝。最主要的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习近平主席对拉贝的评价最高的这句，就是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我叫董天明，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大一学生。我也很佩服拉贝，就是有这么大的勇气，能救这么多中国人。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1806B 班的唐小杰，他来中国30年，然后在北京生活了那么久，包括他的家人与中国人都有密切的联系，然后我相信肯定是他在与中国人接触的时候了解到中国人内心的朴实善良，然后才帮助我们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救了那么多同胞。拉贝先生本人人性的光辉，然后才他做出了如此善良的举动。 北京拉贝交流中心，它是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校级研究机构，是服务于北京联合大学全校的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这是咱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他来采访的是北京拉贝交流中心的主任仲继水老师啊，请他来说一说咱们北京拉贝交流中心他的日常工作和他的意义。 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我是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在我身边的呢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仲继水老师，也是北京约翰拉贝交流中心主任。 建设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校党委高度重视，在校国际交流合作处、校图书馆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纪念馆、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学约翰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下，今年11月份完成了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的建设并进行施展。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就在于弘扬约翰拉贝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抗战主题教育提供新的素材，也为公众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提供新的场所，为促进国际交流、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您在筹备这建立中心的时候，从他们爷孙或者他们家族捐赠也好，或这边的这跟咱们的交流也好，您的感受是什么？ 他跟我们这个北京联合大学的这个友谊是长期的。我们这个首席专家梁毅老师，就是十几年之前就给他建立了友谊，并且就约翰拉贝他的一些事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和著作。我们现在已经跟那个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已经谈好，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明年30月份要在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搞一个专题展，并且我们还开一个约翰拉贝国际学术研讨会。 那今天我觉得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啊，能够请到梁毅教授。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拉贝交流中心能在咱们北京建立啊，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发起人啊。因为我们确实对拉贝先生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当时看到电影呢也是这个信息获取也是比较有限， 很少很少一段就是在南京救助中国人的， 对吧？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就是矛盾冲突很集中的啊，选取了这么一段。那您能不能啊还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一下拉贝先生他的足迹，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足迹到底是怎样的？ 这个约翰拉贝刚才说了，他是1908年8月18日到北京，他父亲是个船长，后来父亲得了癌症去世了，家道中落，就等于中断学业了。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到非洲去工作，后来这个非洲的这个老板呢就给他推荐他到北京来工作，然后他在北京17年，去了很多地方，所以我们办这个展呢，有一个他的人生轨迹啊，那三段，北京、天津、南京啊，三段这30年。那么他呢在北京呢这个有五本日记，就能把他这个足迹基本能展示出来了。他五本啊，四本叫我眼中的北京，还有一本呢叫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实际上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有一些日记是或者是家人通信带日子的，其余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他的收藏，完全是分类。所以呢可以看到他 和中国人民的情感的一个演进阶段，对中国文化的由欣赏到热爱的阶段，啊，这个和中国人建立感情的阶段啊，就能非常丰富。它里边呢，那个有这个市井生活的场景， 嗯， 也有很多很丰富的啊，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收藏，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游历，甚至他的孩子啊，这个作画，他的孩子呢，儿子女儿全是北京生的。 啊， 儿子在中国14年，那么外孙女也是中国生的。 嗯， 他们家呢，这个外孙女呢，在60年后，把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公之于众。 哦， 啊，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我呢是因为就是意外住在他家，找房子住在他家，偶尔看到了《北京》这5本日记。 这么说还真是一次机缘巧合 啊！是。 嗯，那拉贝先生这个他在北京的啊。这个所有的足迹，还有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在北京去到过这么多的地方，看到的这些市井人情，那么在他的日记当中啊都有所展现。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会展出哪些展品呢？ 那么这个展览呢，大致我想呢，还是要有一个立体的拉贝，不是一段，或者说不是南京大屠杀，就是他那个巅峰是南京大屠杀，但是他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基础在哪儿呢？是吧？对中国文化认同在哪儿呢？从哪儿开始呢？是从北京开始的。所以呢， 也就是说，没有北京的这17年的话，可能他未必能做到南京大屠杀那个时候做的那些事情。 是的， 这等于是先是有一个文化的接触， 对 一个认同，等于这个友谊是从这儿开始的。 欣赏， 因为他来是先到的北京， 对 吧？ 对。 啊、 那么我呢，就想一定要有一个立体的拉贝，还原一个完整的和中国人民友谊的拉贝，所以我们是基本上是3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他的生平，生平的里边包括他们家族谱系 啊 和全家在中国的照片啊的选取，还有呢就是他在北京的照片，北京的找不到的遗址的一个相片啊，还有呢北京他家存的一张非常漂亮的北京地图啊，那是1936年北洋印刷公司英文版的 啊 北京地图。他后来跟我开玩笑，他说能不能做成围巾呢？ 啊， 就是丝巾呢， 丝巾， 确实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还有呢， 那这个地图现在也应该是很难得吧？如果不是他的话， 对，我在琉璃厂看的那些地图吧， 嗯、 都是比较土褐色的哈、 嗯， 他这颜色特别鲜亮。所以我在他家有一天晚上，我说：“哎呀，这地图太好看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而且他是有一本说明书。”后来我说：“这个地图非常好看。”第二天早上他就印出来了，他家有机器、就是咱们的地图那么大啊、他就印出来了，他就给我，他说你是想要纸质的还是要塑封的、我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城市要去，我说我要塑封的、所以这个塑封的地图到现在还在我们家，我每一次要去讲时就扛出来特有意思。 我见过那个梁老师拿的那地图、特别好、对、 所以还有呢就是这个北京部分丰富一点啊，还有就是他的收藏，就这5卷里边分门别类，北京的市井生活，北京的文化，就比如说满族妇女是什么样、汉族妇女什么样，东单市菜市场什么样，前门大街带英文的那个门口的、就那幌子103幅什么的啊，非常丰富。待会儿单说那第二卷啊，那咱张老师咱单说啊。然后这是还有就天津，然后就是南京，这是他的故居、还有就是他自己孩子，就是他女儿画的画、还有就是我们选了2组，一组是上佛手公主坟，这张老师清楚、佛手公主坟啊、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问那个德国人，我说这是哪儿，他跟我说这是公主坟，我说公主坟怎么这么快就没水了呢？咱们想的那个 对 西边 的那个 西边、后来仔细考证、这个、 就在二闸前、 二闸那儿， 对、 那个，而且是乾隆皇上的女儿， 对 吧？四格格，她那个因为手有蹼状， 对， 所以被称为佛手 公 主。佛手公主、 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南京大屠杀部分，包括、一些现场相片啊。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死难者同胞纪念馆，他们非常全，所以我们呢并没有太多的介绍。第三部分我们想体现的是友谊、就是当年中国人

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打开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在日军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位普通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啊，他的壮举啊，使他的名字永久地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并且是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对约翰拉贝先生的义举铭记于心。那么约翰拉贝先生自1908年开始是先到北京来工作生活，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时间是长达17年，这一段历史却是鲜为人知的啊。那么2018年的9月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拉贝交流中心也成立了，可以说是在拉贝先生踏足北京110年以后啊，北京也为他建了一个新家。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拉贝先生在北京的足迹，在北京的故事。再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的首席专家，也是拉贝日记北京卷我眼中的北京这部作品的主编梁怡教授。欢迎梁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咱们这个下半段拆聊之前，还是得重述一下咱们的问题哈。 好的。问题有一定难度啊。是这样，就约翰拉贝先生在北京生活了17年，他足迹遍布了北京的很多地方，有一个地方他是没有去过的。有四个选项，您可以猜一下。第一个是故宫紫禁城，第二个是天坛，第三个是恭王府，第四个是颐和园。重复一下，约翰拉贝先生曾经去过北京很多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他是没有去过的。问是什么地方？第一，故宫紫禁城；二，天坛；三，恭王府；四，颐和园。您猜一下。 好，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等待大家来给出您的答案啊。那说到咱们北京拉贝交流中心的成立啊，还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那就是咱们的古建筑家啊，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原副馆长，现在啊也是咱们北京拉贝交流中心的顾问刘建业先生啊。刘建业先生与咱们约翰拉贝先生他的一家有着怎样的渊源？还有这次北京拉贝交流中心的成立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听一听刘老师是怎么说的。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约翰拉贝中心顾问刘建业。这个中心的成立可以深刻地揭示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同时对于 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加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到德国去，就是他的孙子托马斯拉贝非常热情，我住了他们家，在他们家住了大概十几天吧，这十几天基本上朝夕相处。拉贝白天要上班，晚上下了班什么都不干，就是跟我这一块谈拉贝，把拉贝日记全部原稿都拿出来让我看了。看了以后呢，我就感到拉贝这个人在南京大屠杀里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么大的贡献，不是偶然的。第一个是对中国的热爱，第二个呢，他就人道主义这个精神在拉贝心目中那绝对是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来源于什么呢？就来源于他对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特别深刻的热爱。拉贝在中国好几十年，除了他本身工作以外，对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他做了很深刻的考察。南京大屠杀当然是一个重点，实际上在这以前他记录的北京的情况，记录的天津的情况，记录了当时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的政治风云，都是特别好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拉贝跟他爷爷一样，是一个非常热情也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包括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罗马尼亚人，言语都不通，但是呢说实在的，那种交流就不用说话就能 就能感到互相之间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所以在那儿那几天呢，小拉贝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拉贝在中国期间拿回去的那些中国的文物艺术品，这里包括古钱币，包括一些绘画，包括一些信函，包括一些当时的艺术品。基本上我们每天晚上都是不到一点钟不休息的，那个梁姨也在一边鉴赏，他一边介绍他爷爷当年这个东西是怎么喜欢，怎么给他讲过。从这里头看呢，就是拉贝在当时除了记录中国的文化以外，他还确实收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上半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了一下概况哈。我们知道了，原来拉贝先生他的这个日记啊，不仅仅是有南京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哈。 22本呢？ 哦，这么多哈！哎，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说说这个北京这一部分啊。北京这一部分，除了有它的历史价值，这文化价值也特别特别这个值得称道哈。尤其咱们梁老师呢，是看到这个书之后，其实才有了这样的一种原始的冲动，想要把它展示给世人哈，让大家来看 是吧 ？那这个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些展品，您还是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日记的内容，好吧？ 好， 因为我还是比较有幸，我看到一些图片，咱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没有看到，就是靠您先给我们描述描述了。 描述。行，这个约翰拉贝一共22本日记手稿，或者说收藏，包括日记的收藏稿，一共是22本。那么北京呢是5卷，或者我们说5卷。 5卷 呢，1到4卷的原名叫《我眼中的北京》。 哦。 第5卷是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全部是非常讲究的黄麻布面，然后里边呢还有那个很薄的那个隔夜的那个纸，那种纸我不知道叫什么， 是透明的那种纸。 对， 很装帧，很精美。 然后它呢是一幅实景照片对应一个彩色小画片就比如说理发的，那么它就有理发的实景的街头的相片，还有那个小画片彩色的都是这样对应的，然后有一段他的感受，所以这样就非常丰富非常漂亮。那么这个4卷里边呢，他没起名字，卷1卷2卷3卷4，我呢根据内容给他起了4个名字。第一卷呢，市井生活呢，记录的是北京街头巷尾和各种集市的风貌，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特形象那个相片，一个小孩梳了4个朝天撅的小辫儿，然后他就说这个小孩为什么梳这样的小辫儿呢，是起避雷针的作用。 他还有很形象的描述， 很形象的描述啊， 象征那种 各色人等都有描述啊。他呢，比如说有一组是北京的婚丧嫁娶，就是婚葬啊。他说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两个事儿，是红白喜事，我们说的啊。然后他有大量的照片，根据这个，他推算当时北京常住人口是50万到100万。嗯，还有比如说他就说这个中国人下棋到了痴迷的程度啊，就你要是没棋盘没棋子儿，他都能地上弄几个小时的子儿，他都下棋，城边儿啊什么哪儿都是这个下棋的人，痴迷 啊、哦哦、那时候就这样、啊、 痴迷 北京人很痴迷 下 棋。 还有一组呢，就是他呢买了几百张的这个彩色人物头像画， 哦， 我见过，全是那个羊毛纸写画上的。 嗯， 然后他留了十几张给自个儿， 嗯， 做了个集子，剩下的捐了，捐给汉堡博物馆。 嗯、 他就说，当时因为中国人没有照相技术，所以呢，就哎，就专门产生这么一行业。 嗯， 所以他这个他有专门的记录。还有就是隆福寺， 嗯， 记录隆福寺热闹的场景，前院、中院、后院，他在中院还留张相片 啊， 有他们在中院的相片。 嗯， 还有 都很珍贵，因为后来我们再去找，根本就没有了， 没有 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是，还有就是那个交通工具。它有一组交通工具，这交通工具呢就有一张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一张上是有落款的、 嗯、 这个交通工具写的是顺治门外牛街西厢房胡同周其亮画，所以这是有 连作者都有、 哎、连作者都有、 哦、 这一套啊，各种的运输工具吧， 嗯、 啊、然后还该形容说那些有包月车的是吧，拉洋车有包月的有什么，然后他们还互相不份儿，特有意思啊，就形容这个、 啊、 这个，所以非常、 嗯、 非常有意思、 啊、 还有就是写那个听戏，外国人听戏多么的纠结、 哦、 然后中国人 啊 他说唱念做打听不懂、 嗯、 跟着翻译的解释看着，可是中国人这边全家老小齐上阵，然后小孩弹圆小便还有嗑瓜子的，然后还有天上飞的小热毛巾啊，他啊特别有他有一段形容 有点像那个侯宝林先生相声、 啊、特有意思啊，他就说我对我们外国人来说太吃力了看这个，但是中国人是这样看、啊、特有意思、 嗯、 这个第二卷呢就是这个我给它命名叫北京民俗。 嗯， 这第二卷里边呢包括店铺幌的103幅，妇女发饰16幅，这都是图啊，百工图56幅，审讯犯人图16幅，儿童玩耍游戏图13幅，交通工具图26幅，戏剧角色人物图33幅，扇面图11幅，就非常丰富， 嗯， 所以特有意思， 各行各业、 啊、 各种的人物形象、 啊、 我觉得这特别丰富， 都有解说的、 哦、 啊，都有解说啊，特有意思， 并且有很多幌子咱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啊、 嗯、这个我觉得特别珍贵，其实也是 嗯 比如他还提到一个小偷市场的事儿，他说、 哦、 如果你头天晚上你家汽车引擎被丢了，明天你到小偷市场花4美金你就买回来了啊，还有换钱的，说那个换钱的那个到了旅游日，那些人外国人说金币还是银币呀、啊、让那个摊主说当然是金币，然后心里窃笑啊，觉得自己暗自高兴，这回又赚了 啊， 特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一和二卷都很丰富。 嗯，我觉得这个以后咱们这个影视从业者哈，再拍老北京，尤其是这个1908年啊，那个前后吧，是吧？那个时候的，可以拿拉贝先生这个日记啊， 对这个彩色小片 是吧？这是多么形象 的，真实珍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借鉴哈。 没错， 因为我觉得他等于是之所以能够他把这些收藏下来，就完全是能够他感觉到他对北京这个生活的爱。 对，你看这个里边他是有生活情趣的，他记录这些哈，包括他的纠结都会写进去。 是， 它里边有这个很多幅的百工图，那个就是当时北京各行各业，我觉得它真是很接地气。当时它北京，你想那么多的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未必很多人很留意的，它能给它拍下照片来，然后还有的把图给它收集下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它那个百工图，比如说什么叫木直众绳，它不管是有一个上房梁的一个相片，也不是光有一张小画，然后它还画一个 啊， 怎么叫木质众绳？这绳这怎么绷出来的那线儿啊？它的专门有画，所以它做活做得很细致。 嗯 啊，第三卷呢就是北京的建筑，和第四卷呢就是名胜古迹，这两部分我建议啊，请刘金叶先生讲。 从他日记里边关于北京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 他在北京这十几年里头，他是深入到北京的各个角落，包括一些名胜古迹，比如说克林德碑，他在那个苏州胡同那边那个位置上班，住的和哈德门就崇门那点儿，他每天上班都经过。后来呢，到了好像1918年一战结束以后，克林德碑拆了，他还记得清的时候，他有自己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走到那儿，那个碑没了，他说这个代表中国耻辱的碑没了，被挪到中央公园去了。从他个人来说，他就感到这是完全应该做的。这说明什么呀？他对中国有感情。从八国联军进北京，他都感到这是耻辱，这也是侵略者的耻辱，也是中国的耻辱。这都在日记里记得很清楚的。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他这个思想感情上，他正义感非常强。古观象台他也去，把那些古观象台的仪器都拍下来，拍完以后他有一个说明，代表了中国的文化的先进，就是到现在来说非常美的外观都是世界上少见的。另外呢，就是我感到比较深的，你比如说长城，他是不辞辛苦，那会儿长城没有路，爬山的爬野山，但是他一直爬到，我看那照片好像直接过了北四台了，最高峰里头了。而且从这里我看出来呢，他还反映了当时还不光是他，还有英国人也在长城游览，说明长城早就被海内外所崇敬。北京这个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我都是参加修复设计的，包括建这个长城博物馆，我都想到了拉贝，我就感到拉贝对长城憧憬，对长城这个热爱，其实是对中国的热爱。他就感到这个工程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结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我接着说第五卷，行吧？ 好，那您直接跳到第五卷啊。 对， 第五卷是什么内容呢？ 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 嗯， 慈禧太后最后诏书这一卷，它主要是跟时政，当时的时政联系比较紧密。 嗯， 他到北京没多长时间，1908年来的，然后就赶上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陆续先后去世。 嗯， 所以他不但是观看了这个整个出殡的这个葬礼的过程 啊， 而且呢他也有一些事儿都让他遇着了，所以呢他有一些记录。一个呢就是当时宫里头对外所谓的告示，他们外国人有个圈儿，有人给他的英文的，然后他自己呢又用这英文翻成德文，收在他这第五卷里。 哦，是这样。 也有相片，比如说他说那德国王子到访雍和宫，相片底下每个脑袋他都给画出来， 就谁是谁，就里边的人物的名字， 对对对， 包括他的职务好多都写得特别清楚。 对， 嗯， 所以 拉贝先生看出来他是一个， 他是 很心细的。 所以我们这个北京日记的出版啊，当时刘建业馆长就说他很重要的就是佐证南京大屠杀日记的真实性。 嗯， 就是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因为南京大屠杀日记公布的时候老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后来什么怎么着是吧，一直有这个有质疑，所以呢他这个日记就说明他有非常细致的和这个长期的收藏习惯。 嗯， 他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对， 写东西就是这样。 对，还有就是他那个第五卷里边呢，有一些使馆，就是东交民巷那个各个使馆的照片。 嗯 啊，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里边有珍贵的一张相片呢，就是克林德碑。这张相片是书里边有，是有他有家里单独有一张相片，我见的那相片。根据这个相片呢，你可以确定一个是克林德碑当时放在哪儿，不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所以呢这个克林德碑呢，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山公园看的是1952年这个龚若先生提的和平友谊坊啊，再推到前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推倒了这个耻辱的克林德碑，然后呢叫公里战胜坊，是吧？ 嗯， 咱们现在看的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有一些就不全了，原来是3门7间，现在是3门3间了。 哦， 啊， 外形形状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对，它就不全了。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今天节目最后啊，还是得把那个问题的谜底得告诉大家，我觉得这可以说是谜底了。 对对对， 梁老师介绍了这么多，还真是一点也没透露出来这个。 透露了吗？ 没有，不知道他到底没去过哪儿哈。 啊， 那小强老师 说吧，您设计这题哈，这个是就是看到， 因为他在这书里边啊，他写了很多很多地方， 啊、 很多游记特别有意思、 嗯。 但是呢，我就看到他没有去过恭王府、 哦。 现在大家都去恭王府嘛， 是。 但我就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恭王府啊，他这个在辛亥革命这个以后，他是有这个民国政府的这个清室优待条例，还属于私人的这种住宅， 你想去也不行， 私产， 不是人不让你这个，你外国人也他也不让你进哈。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他肯定是没有去过的。 嗯。好啊，那 并且他在这个拉贝日记里边也没有提过这个地方， 没有提过恭王府、啊。 我还是想。